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 所谓会读书，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 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 打开这本有声好书，我们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陈燕彤。 第31封信，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哪个学校来的笨蛋？我的失败启蒙是几时开始的呢？妈妈在台湾乡下长大，第一次进入一个大城市所谓好的学校是14岁的那一年。由苗栗县转到去台南市。苗栗县苑里镇是一个中型的农村。他的初中校园四周全部都是水汪汪，绿油油的稻田和竹林密布的清溪水塘。我们习惯赤脚在田埂那里奔跑，夹起裤脚在柱楼那里捉鱼。体育课不外乎就是跑几个圈操场、打篮球、玩躲避球，就是一个人站在中间，被人用球去掉你，掉中你，你就出局了。在操场奔跑的时候，你的眼角余光看得见远方水光的流转。雪白的露丝鸟好像长腿的芭蕾舞女一样，在水田上面悠悠地飞起。天空这么大，山显得好细，青草酸酸多汁的气息，斑鸠咕咕温柔的叫声，总是同体育课混在一起的背景。然后转学到听说我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台南市中。校园好细，树木好少，操场被建筑物紧紧地包围。第一日上体育课，我睇见各种奇奇怪怪嘅器材，好长好长嘅竹竿，好重好重嘅金属球，好似海里插鱼嘅枪等等。我唔认识任何一个人，亦都冇一个人认识我。突然间被叫到我个名，我呆呆咁样企出去，茫茫然，都唔知做啲乜嘢。体育老师指住地上面画好嘅一个白圈，佢叫我企入去。就是画地为牢的意思，他要我拎起地上面一个金属球，要我拎起它然后掉出去。我弯腰拎起个球，发现那个球非常之重，然后用力地将个球掉出去。一掉出去，旁观的同学一阵轰笑，老师说唔啱啦，再嚟一次。我唔知道乜嘢地方唔啱，乜唔系叫我掉个球咩？于是翻到个圆圈里面，弯腰拎起个球，掉球，又系一阵轰然大笑。老师大声咁话：唔啱啦，再嚟一次。我唔记得自己嘅眼泪有冇忍住，我只系记得一旁嘅细蚊仔兴奋莫名。冇谂到今日嘅体育课系咁有娱乐性，翻到圆圈，拎起个球，用力咁样掉个球，老师大声咁叫：唔啱啦！边间学校嚟嘅笨蛋啊？连掉完球都唔识。老师跨进圆圈，找住我嘅膊头，跟住话：笨蛋，球掉出去之后，身体系唔可以超过个圆圈噶，你识唔识啊？城市里面的细蚊仔笑成一团，他们没见过不懂掉圆球的人。14岁的妈妈不见得知道所谓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 跑得唔够快就会被淘汰。但系城乡差距、贫富不均系咩意思？永远都唔会忘记。有意思嘅就系呢次嘅失败启蒙，教识我嘅唔系你以后一定要做嗰啲城市里面嘅人，而系你以后一定唔能够忍受城乡差距、贫富不均所带嚟嘅不公平。亦即系话，失败启蒙俾我嘅教训，唔系打入成功者嘅行列，而系你要去挑战，去质疑成功者嘅定义。哪个学校来的笨蛋？我收到好多嘅读者来信，有啲我仲可以简单咁样回复一两句，自己认为可能唔系完全冇意义嘅说话。更多嘅就系除咗多谢之外，只能够谦卑、沉默。生命嘅重，往往系超乎我哋嘅想象。讲啲乜嘢都可能系虚矫嘅、致命嘅。下面几封信想同安德烈你分享。妈妈稍为咁回复嘅其中一封信，来信系咁嘅。亲爱嘅妈妈，未来系乜嘢呢？我要做啲乜嘢呢？答案系我唔知道。我毕业自台大，留学过美国，有硕士学位，而家有一份工作，睇起嚟一切都正常。但系冇人知道我心里面嘅恐惧。我每日准时翻工，但喺工作上面冇任何嘅成就感。我觉得呢个办公室里面有我同埋冇我嘅差别都冇。放工行喺回家嘅路上面，我又觉得呢个社会有我同埋冇我都冇乜两样。办公室里面比我年长嘅人显得好有自信、成熟，好似自己好清楚自己做紧啲乜嘢。比我年轻嘅人显得好有企图心、好有冲劲，好似好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只有我彻底嘅平庸，冇人会问我喺度做紧啲乜嘢，冇人对我有兴趣，冇人想同我做朋友。我的老板看不见我，我的同僚也都对我视若无睹，可以说他们完全不认识我，或者可以说我根本就不让他们认识我。小的时候作文我的志愿，我就不知道要写些什么。现在我30岁了，不会再有人问我的志愿是什么，我仍旧都不知道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半夜惊醒，一身冷汗，黑夜里面坐起来，只有茫然和恐惧。你问我有没有压力？有啊，我感觉到人人都在尽力地表现，拼命地向前。人生显然就是适者生存的竞争跑道。我觉得好害怕，我还这么年轻，前面的路看来好长。所有的人都在快跑，你一个人慢慢走，心里面好慌，好怕随时会被淘汰丢弃。我亦都想变成众人的一份子，跟着大家的速度去跑步，但是我好平庸，没有自信。写这封信都令我颤抖。 PM 台北。跟住我回复 PM， 封信系咁写嘅。PM， 设想一个跑道上面，有人正正喺度跑紧5000米，有人就拼命咁样100米冲刺，亦都有人喺度做清晨嘅散步。嗰个跑5000米嘅人睇见嗰个跑100米嘅人全身紧张，满面通红，心里面会颤抖吗？唔会嘅。因为他知道自己跑的是5000米。 那个清晨散步遛狗的人，看见那个跑五千米的人气呼呼地追过来了，他会不会因而恐惧，觉得自己会被淘汰呢？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来散步的。你真是平庸吗？其实要看你自己站在哪一条的跑道上面。如果你决定是作为那个清晨散步的人，又怎会有平庸这个问题呢？会不会你的气定神闲，你的温和内敛，你的沉静谦逊，反而就是你最杰出的人格特质呢？妈妈，跟住落嚟系妈妈其实都唔敢回复嘅信。龙博士，我系香港人，今年25岁。最近读到你俾安德烈嘅信，给河马刷牙，带俾我难以抚平嘅思想震撼。你讲俾安德烈嘅说话，就好似对我讲一样，我就好似被当头棒打，喺混乱之中突然清醒落嚟。回头一看自己，顿时颓然，就好似自己以往一直向着错的方向行。虽然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的人生，但是就越走越错。我亦都有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你要同别人去比较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刺伤了我那个潜藏的伤口，我正正就是每日在这被迫谋生的痛苦中挣扎的人。还未到18岁的我，因为家庭环境不好，就辍学去到一间小的公司工作。几年之后，就是我妈妈过身的那一年，我半工半读考了一间学院，可惜最后因为实在太累而放弃了。23岁的时候，我结了婚，我是因为爱而结婚的，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而且以为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担起一个家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现实生活的沉重，压得我透不过气，抬不起头，简直就是无法呼吸。为了生活，所有的理想都不得不放弃，想再读书亦都只是一场虚妄的梦。我认识到自己的谦卑、失败，而且将会是永远的失败。到了今日才发现自己的将来是没什么希望的，叫我怎样去面对自己呢？我还有希望吗？希望在哪里啊？ SS 这空间将书籍透过说出的每个字声音及发送，好好的将每一本书听进耳中，直至让心声接通，创造无限感动。就在这一刻，有声好书。 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陈彦彤。 跟着我回答SS， 大树有大树的长法，小草有小草的长法。在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小草，你不是孤独的。跟着有另外一封信，妈妈，我读了给河马刷牙， 边读边喊，足足喊了三分钟。我不能够克制地检查自己的灵魂，我每日在度谂啲乜嘢，喺度做啲乜嘢，讲啲乜嘢，梦啲乜嘢，我所有嘅愤怒、挫折，我嘅伤心同埋失望，好几年啦，我觉得我一直都冇办法揾到一种语言去表达或者释放抑压喺我心里面嘅感受。我觉得我一直都喺绝对嘅孤独里面同自己挣扎。一直到我读了你的《给河马刷牙》，你对平庸的讲法令我心里面涌上一股痛苦的感激。我是一个结了婚30岁的女人，婚姻生活并没有让我觉得幸福，反而令我紧张、暴躁、不安，家务事琐碎复杂，想到要生小蚊仔就更加令我充满恐惧。丈夫回家的时候攰到倒头就睡，我一个人就要面对生活的所有问题。我成日都觉得我不是他的妻子，我是要承担一切重担的妈妈。我发现自己每一日都是一种紧张、混乱、无助、激动的情绪里面。对着丈夫，我不是敲叫就在喊。最好笑的就是我自己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专门协助情绪不稳的细蚊仔，辅导他们理解自己的情绪，调节自己的情感表达。但是我对于自己的挫折就这么无助。我好想好想知道比我年长的女性好像你这样是不是也都是经过这个阶段的呢？21世纪的新女性在30岁的时候是要怎样做人生的种种决定的？婷婷，我回复婷婷，婷婷，如果我说是的，妈妈也都经过过你这个痛苦和迷茫，你是不是会觉得多一点的力量呢？是的，我经过过，而且很多我的女性朋友无论现在她们是几成功，也都走过这样的黑暗。妈妈，2007年4月4日。 打开这本有声好书，我们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32封信，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长？妈妈，我食烟，我知道你好憎我食烟，我亦都认为呢一个系一个好差嘅习惯。大概17岁嗰一年开始嘅，但系究竟点样开始嘅呢？我自己都搞唔清楚，系因为朋友都食，所以食啊，系功课嘅压力太大，太无聊，或者就系为咗反叛。因为大人话食烟唔好就偏要试，可能每个理由都多多少少总有一啲，反正结果就是我上咗瘾咯。我啲烟友其实都开始得比我早噶，大部分响12、13岁嘅时候，仲记得嗰个时候我系好憎人哋食烟嘅，好憎嗰种气味。最火滚嘅系成班人呢要出发去边度嘅时候啦，总系要等埋食烟嗰个响垃圾桶前将佢支烟食完先走得。其实到今日我都仲系唔鍾意食烟呢一件事。我嘅喉咙都总系觉得唔舒服，好容易感冒。啲衫呢就总系有一阵走唔甩嘅烟味。我容易攰啊，而且肺癌仲喺度等住我啦。但是咁又有咩好讲啦？ 乜唔系我嘅自由意志选择咗食烟，然后又缺乏意志力去戒咗佢，明知佢有害。原因系每一支烟系一个小小嘅休息同释放。我鍾意离开我嘅书本，企响露台嗰度，用 headphone 听住一首好听嘅歌，望住海面上大船慢慢驶过，点住一支烟。当然仲有快乐似神仙嘅饭后一支烟，仲有电影镜头里面唔能够缺少嘅圣后一支烟。一支烟，我想话令美好嘅一刻完整啊。所以对我嚟讲，明知食烟唔好，不过呢个系一个个人嘅自由选择。最近我嘅自由选择被剥夺咗啦。2007年1月1日零时，香港开始喺公共场所禁烟。政府嘅讲法系为咗防止二手烟危害唔食烟嘅人嘅健康。禁烟嘅地点包括公园、餐厅、学校、酒吧，当然包括埋我嘅大学。我一啲都唔意外，呢个正系两年前我嘅德国高中发生嘅事。你知道德国法律规定16岁以上嘅人食烟饮酒系合法嘅，所以大部分嘅高中都划定咗有吸烟区，学生喺嗰度食烟。但系2004年黑森州文化部长推动校园禁烟，结果呢，我哋就必须要行多500米去到校园外围嘅行人路嗰度去食烟。我哋嘅同学里面冇一个人戒咗烟，但係学校外围嗰条行人路上面呢，从此就成地都係烟头喽。冇几耐全德国都要响公共场所禁烟。所以喺禁烟嘅作为上，香港同德国系一样嘅。但係我注意到一个根本嘅差别，就係响德国公共场所禁烟令落嚟之前，社会有历时好长翻天覆地嘅辩论，香港就冇啦。政府基本上可以话做就做，而且香港政府就好似有一种特异功能，只要系佢想做嘅事呢，都可以将佢塑造成万众一心咁嘅样。香港政府简直系一个所向无敌嘅铁金刚。如果你问我，我是不是对禁烟政策不满？当然不满，因为现在我必须兜好多路去食一支烟。不过如果你问我，我认为禁烟政策啱唔啱？我会话冇办法啦，当然是啱的。我喜欢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或者酒吧，因为这样是一种迷人的气氛。但是我完全赞成在餐厅里面禁烟，因为烟味是会破坏了食物的香气。我心甘情愿走到餐厅外面去食烟，所以讲来讲去，公共场所禁烟对我不是问题。但是我想讲的其实不是禁烟的政策或者香港强大的政府。因为反正都没有普选，反正对政府你都没晒苦。我觉得奇怪的是香港的媒体。当然我主要讲的是两份英文报纸。香港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媒体的独立和批判精神还是被容许的，是吗？公共场所应不应该禁烟，在德国媒体上起码都辩论了三四年。学者、专家、评论家翻来覆去全民大辩论。香港媒体上亦都有些讨论，但就好少，好零星。而且你知唔知道啊？香港嘅讨论讲嚟讲去都系停留响禁烟嘅執行层面，讲抽烟一族会走到去行人路上面去食，讲酒吧餐厅可以点样攞到准烟牌照，讲空气污染会唔会变好等等呢一啲琐碎细节。但系我就好少见到有啲咩认真嘅讨论系冲住公民权嚟讲嘅。 问题的核心反而好像没人在乎。政府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去规范公共空间的使用呢？政府有没有权利这样高姿态去指导人民的生活方式呢？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里面，不吃烟的大多数有没有权利这样去压制生活习惯不同的吸烟少数呢？嚼槟榔的人是不是政府亦都应该要管呢？如此类推，咁唔刷牙嘅人，用完厕所唔冲水嘅人，喺公共场所放屁嘅人，系唔系政府都要管呢？我知道讨厌吸烟嘅人好多，我亦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更加知道禁烟可以带嚟比较好嘅空气环境。但系呢个唔系重点，重点嘅系，当一个咁侵犯个人空间、咁冲住吸烟一族呢个弱小族群而嚟嘅法例要通过嘅时候，你会以为呢个社会里面嘅自由派会大声抗议、强烈反对、要求辩论，但系奇怪嘅系一啲都冇。妈妈，你话我知啦，唔通香港冇 liberal 嘅存在咩？我读过嘅评论简直就好似中学生嘅作文，先几句正面嘅。然后讲几句负面的，之后一个软绵绵的四平八稳的总结，媒体的尖锐批判性在哪里呢？这样写会令很多香港人跳起来。我其实一点都不想讲话德国有几好，因为他们搞弯的事情都很多，但是就媒体来讲，每份报纸都有佢嘅批判立场。喺公共场所禁烟呢一个议题上，保守嘅法兰克福汇报同激进嘅柏林每日新闻就有截然不同嘅鲜明立场。我订过香港嘅英文南华早报，睇咗几个礼拜之后就冇订啦。我要嘅系一份报纸，对于香港嘅事情有深入嘅分析同个性鲜明而独立嘅评论。但是我发现报纸的内容过半数都只是浮面报道而已。那我不如索性看电视新闻就算了。你大概会说，那是因为长期的殖民欠缺民主的环境和素养所以会这样。我想问的是，那改变要从哪里开始啊？报摊上花花碌碌的杂志报纸大多数是影星艺人的私生活揭露，如果唔系就系饮食、赌马同名流时尚。妈妈，如果媒体唔维持一种高度嘅批判精神，一个社会系可以集体变蠢嘅，系咪？香港嘅媒体喺度做紧咩啊？我见到好多香港人好辛苦咁样争取普选，但系媒体仲系将最大嘅力气同钱花响影星八卦上面，嗰啲力气、嗰啲钱。点解唔攞嚟为香港嘅民主做啲努力呢？提供公开论坛，激发公众辩论，挑战政府决策，培养年轻人独立批判精神。天啊，唔好再讨论呢禁烟区要几大，准烟牌照要几多钱，比呢一啲重要嘅事太多啦。安德烈，2007年6月20日。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陈燕彤，编导陈燕彤，香港电台数码台及文教组联合制作。